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发来最新的天气预报。受到短波槽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天空云量会逐渐增多，明天转为阴天，同时呢，大气扩散条件逐渐转差，明天白天南部地区有轻度霾，明天夜间大气扩散条件和能见度进一步转差，有轻度到中度霾，如果外出请您注意做好必要的健康防护。我们来看一下具体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五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南部地区有轻度霾，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六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零下五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六度。明天的大气透明度呢，逐渐的转差，而且有轻度到中度霾，请外出注意做好必要的健康防护。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我们来更新一下事故路段。目前的西二环复兴门桥南向北有事故，队尾排到了天宁寺桥。西三环新兴桥北南向北有事故发生，队尾排到了六里桥。西四环的南沙窝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队尾排到了丰北桥。莲石路衙门口桥西东向西隔离带有事故发生，目前后车排队大约一公里。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本栏目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今天为您播出的是医疗协同创新多措便民惠民2018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系列访谈。今天做客节目的一把手是谁呢？一起来了解一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创建于1945年，是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为一体的三级甲等口腔专科医院。医院分为天坛部和王府井部。7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医院遵循严、精、勤、谨的院训，坚持严谨的科学态度，追求精湛的医疗技术，全心全意为广大患者解除各种口腔疾病困扰。今天的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系列访谈，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院长白玉兴做客直播间，跟您说说协同创新服务患者口腔健康全周期。好的，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白琳，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嘉宾，他就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的院长白玉兴。您好，白院长。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好，各位网友好。 没有声音。 有阳光还感觉冷，我站在分隔 方向，不想回家。你太善良，你太美丽。 好，我们请白院长跟我们的广大听友和网友打个招呼。 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白院长的做客。那今天呢，我们依然是设置了院长送健康环节哈，前提是要回答我们的白玉兴院长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健康互动问题。您先来出题吧。 那我的问题就是，牙齿畸形的矫正有没有年龄的限制？也就是说，是不是牙齿畸形到了一定的年龄就不能再矫治了？ 这个是关于这个牙齿矫正的。因为白玉兴院长呢本身也是这个牙齿正畸方面的专家哈，所以关于牙齿矫正到底有没有年龄限制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有奖互动问题。白玉兴院长也是专门带来了这个口腔保健的科普书籍作为礼物，所以呢，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如果呢您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内容，都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过来，同时您可以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就是牙齿矫正它到底有没有年龄限制呢？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上来，那么有机会获得院长为您送上的实用礼物。当然了，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和我们的白玉兴院长互动和交流，关于您在北京口腔医院看病就诊过程当中遇到过什么样的一些切实需要解决的问题哈，您都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院长互动，651508226515833。想要收看节目，您可以登录腾讯视频、北京时间、网易新闻、新浪新闻频道、今日头条以及新浪易直播，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也可以把您的提问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好，都是数说时代了，我们经常用数据来说话。我们去医院看病挂号的时候呢，现在也经常会移动一个软件，那就是京医通。京医通作为本系列的首席数据合作伙伴，掌握了大量的数据信息。下面呢，我们要有请京医通首席数据官为我们来介绍一下有关北京口腔医院的大数据，我们来看看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京医通首席数据官。京医通服务平台数据显示，2018年前三季度，北京口腔医院仅在京医通平台上挂号的量就超过了30万，同比2017年前三季度增长了20%。北京口腔医院的号源利用率达到了95%，在京医通平台21家市属医院排名第一，说明医院的号源得到了非常有效的利用。绝大多数通过京医通平台挂号的患者都按时得到了及时有效的就诊服务。院内平均就诊耗时由原来的94分钟降到87分钟，说明医院就诊流程的优化比较成功。 好的，数据显示呢，北京口腔医院的号源利用率达到了95%。那么在京医通平台21家市属医院当中呢，排名是第一位的。到底这个号源利用率高，它这个背后说明了什么问题呢？白玉院长。 实际上号源利用率呢，就是说通过京医通平台挂出的号占医院投放号源的一个比重的一个情况。北京口腔医院呢是最早实行预约就诊的试点的医院之一，窗口号源呢和大家在手机上看到的号源呢都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呢很多患者已经习惯了足不出户在家里预约挂号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现在大家都已经开始习惯接受我先预约好，不再到医院里面去排长队，在楼下排队来挂号了。基本上到了那个地方，我们会看到特别多的这个提号机， 对对， 把自己的社保卡呀或者是身份证在上面一扫，哎，您预约好的这个号很快就取出来了哈。其实呢我们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包括我身边的同事和朋友也说，哎呀，你不知道现在看牙呀这个号挂不上啊。我记得以前咱们做节目的时候说过北京口腔医院那个普通号不限号，当时我也跟大家伙说过好多次，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您再给我们解释解释。 它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吧，有些部分紧俏的科室，它投放的号源量呢是有限的。但是呢，现在的大部分的科室呢，都基本上没有号源的限制。比如说我们的口腔黏膜科、口腔正畸科。 不行，那个声音没有了，你把那个 想回忆，回忆无效。有阳光， 没关系的，没关系。 您继续。 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呢，有些科室的这个号源是比较紧张的，但是绝大部分的科室的号源呢都是非常充足的，比如说我们口腔黏膜科、口腔正畸科、修复科、种植科等等，这些科室的号源呢号源量非常充裕，所以呢随时都可以预约挂上这些科室的这个号。 也就是说其实真的不是说所有的科室的普通号都不限号， 对， 而是它是要集中在某几个科室的，咱再把这几个科室强调一下。 比如说我们口腔黏膜科、口腔正畸科就矫正牙齿的科，口腔修复科就镶牙科以及种牙科，还有呢我们初筛门诊，这些科室的普通号源都是非常非常充足的。 就是包括修复科，这个修复是不是就一般我们说的什么补牙呀之类的？ 修复是镶牙科。 哦，镶牙。 补牙我们是牙体牙髓科。 那个号是不是特别难挂？ 那个科呢，相对来说，因为补一颗牙相对来说要来很多次，所以说呢，这些号源呢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紧张的。 他是不是经常这次我出诊完了，我的情况下一回还得来，那么就直接医生帮我约好下一次的号了？ 对，一般都是一个医生要负责这一颗牙齿，一直从头治到底，所以他要预约很多次。 但是每一次都要保证是这个医生帮我看，是吗？ 对。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一些号源，当我们觉得哦这个号超级难挂的时候，原因就在这儿了。 是， 实在是因为从一颗牙牙体牙髓，我们要治疗它的一个全周期全过程，完全交给这一个大夫。现在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统计，这一个医生他这个手里边负责的患者同期最多能有多少人呀？ 这倒没有明确的统计。总之来说呢，就是说你如果这个疾病发生的程度越严重，那可能需要来的次数就越多，而且每一次就诊治疗的时间也就会越长。 好，其实呢我们还看到数据显示说，院内平均就诊耗时是从原来的94分钟降到87分钟了，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就诊耗时呢减少了7分钟。你别看这7分钟好像不多哈，但是听说这7分钟省下来也挺不容易的。 那当然了，我们就是让更多的方便患者，使患者呢来医院在尽短的时间内完成所有的治疗的内容，所以呢医院也采取了很多的一些办法缩短我们整个的就诊时间。 比如说呢？ 比如说医院采取了分时段预约就诊，这样呢可以缩短整个候诊的时间。这也是呢根据北京市医改的有关要求呢，医院把所有的号源呢全部都投放在了这个预约的平台，严格实行了分时段预约就诊。患者呢在就诊的这个时段前，也可以在自助机号上呢自助机上取号，这样呢避免了以往呢就大早一大早来排队挂号，这样呢大大缩短了候诊的时间。 就是从这里把这个几分钟给省下来的， 这是第一个方面。另外呢就是过去呢以往呢患者来到医院要需要建卡，另外还要挂号缴费，在不同的窗口来回之间反复排队。现在呢口腔医院呢已经合并了各个窗口的功能，减少排队的次数跟时间，我们在口腔医院门诊的各个楼层都可以一次实现建卡、取号、缴费整个流程， 不用在楼上楼下的跑了。 对， 哎，我们现在是保证了在每一层，我们说都可以取号，都可以来交费吗？ 基本上都是在每一层都可以实现， 就在独层。所以大家以后如果是之前哈楼上楼下跑的，这回您记得就在您就诊的那层，我们就可以做到这件事儿了。从这个里面就能够把这个时间有效的压缩下来。 对，另外呢，医院在不同的部位呢也设置了很多的自助机，通过自助机的使用，也可以实现取号、缴费，这样也大大缩短了患者排队的时间。 但是在这儿是我个人经验哈，还得提醒大家伙儿，因为我们现在特别喜欢拿这个微信就支付了嘛，但是最后他没有打出那个什么报销收据的那个凭条。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怎么办呢？您在离开医院之前拿着您那个社保卡，咱们医院是在一楼吗？ 在一楼。对 对，那个窗口挂号窗口，您就说帮我把那个凭条打出来，哎，一系列的凭条就打出来了。 是， 对，这个呢就是可以方便我们后续的二次报销呀等等这样的一些内容。我们来看看网友的提问哈，他说听院长曾经在节目里边介绍过北京口腔医院有天坛院区和王府井这俩院区，他就想问了，说这两个院区啊在提供的诊疗服务方面它都是一样的吗？比如说我们想看牙的话，那我是本着就近的原则，离哪儿近去哪儿呢？还是说我可以有所侧重的来选择呢？ 情况是这样的，北京口腔医院创建1945年，最初建院的地点呢就在王府井希腊胡同11号，后来呢在天坛公园西门附近呢建立了新的院区，形成了我们目前医院一院两址的情况。就是说北京口腔医院有王府井部，同时还有天坛部，两个部分呢在医疗服务、行政管理、口腔质量控制，包括收费等各个方面都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呢建议患者呢就近选择天坛部或者王府井部来进行相关的口腔检查或者治疗。 那也就是说其实现在我们两边就是可以本着这个就近原则来选择的。 对，两边什么都是一样的。 哦，那我们也看到很多患者哈，他们就是说那我两边离哪儿近我就可以选择哪儿，但是其实我们要告诉广大听友和网友一个好消息，就是很快我们将有更多的选择了，那就是除了天坛和王府井这两个院区之外，北京口腔医院的新院区的建设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快点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它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 这个新院区的建设呢是为了响应北京市委市政府非首都功能疏解的一个政策，另外呢配合我们这个天坛公园申遗的一个承诺以及北京中轴线申遗的一个工作，北京口腔院天坛部将那迁至丰台区花乡地区，这项工程呢也纳入到了北京市这个2018年的重点工程的项目。新的院区建成之后呢，服务的规模，医院的规模将有很大的增加，大概在3倍左右，所以在环境、服务能力跟水平各个方面呢都有大幅度的一个提高。 嗯，规模首先是面积大了。 对，面积能大3倍左右。 咱们在这个设计的过程当中，我不知道白院长有没有参与过去，包括这些图纸啊什么的，是不是得让您看看？ 那个全院这是都在上上下下各个部门都在参与整个医院迁建的设计工作。 嗯，谁在哪层，我们有了更大的这样的一些面积了，可能着手可以投入我们啊，离哪里更近呀，或者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患者更加方便呀，以前有什么设想受制于空间不够，现在可以满足了，把这些跟我们介绍介绍。 因为现在天坛部这个是大概是在30年前建立的，所以它的这个空间比较狭窄，然后设备呢相对也比较陈旧，服务流程呢也比较滞后，所以在新院建设中呢，我们要推出一些新的，一个是呢改善服务环境，另外呢推出一些新的一些技术，另外呢还有一个优化我们的服务流程。 比如说呢？ 我们 特别想知道有什么新技术没有？ 那当然了，比如说有一些新的一些数字化的一些技术，特别是一些影像的一些技术，另外呢，比如说先进的一些我们镶牙的技术啊、矫正牙的技术呀、种植牙的技术啊等等，都将在我们新院建成的过程中都得以体现出来。 如果说，咱们这个镶牙的，我们那个床位多了，或者是可以制作的这样的一些空间变大了，我们可以引进更多的设备，更多的人手，那是不是就是患者在就诊过程当中，比如说我等一颗假牙，我等待的时间就能短了？ 那应该是这样的。 好的，那么大家呢，关于北京口腔医院，您在就诊看病的过程当中哈，遇到过什么样的一些烦心事儿？您有哪些好的意见建议？您都可以随时来和北京口腔医院院长白玉兴互动和交流，协同创新，服务患者口腔健康全周期。热线电话0106515082，6515833。你也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您的提问，当然啦，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今天我们院长为大家准备的礼物是口腔保健科普书籍，有好几种，而且我一看上面呢画的那个画还挺卡通的。这个咱们带来的这个科普书籍是不是认字不多的小宝宝也能看懂啊？ 是，它是有不同年龄层次的人都可以看的。有适合于我们这个青少年、小孩子的，也有可以大人也可以看的，都有。图文并茂。 正说明了我们的口腔保健它是一个全周期全人群哈， 对， 都要注意的事情。好的，只要您答对院长为我们这个出的题目，就有机会获得口腔保健科普书籍。今天的题目我觉得也很简单，牙齿矫正它到底有没有年龄限制呢？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上来。 取暖回忆，回忆无效，有阳光还感觉冷。 行，那我就再多说点。 好，说到北京口腔医院呢，作为北京市属的三级甲等口腔专科医院，很多人也关注了在北京这个看牙什么的哈，我们就觉得号已经不太好挂了。但是听说现在咱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方面也有很多任务，对，这个到底我们可不可以既同时满足了北京这些患者的需求，同时也为京津冀地区可能其他的一些医院呀提供更好的帮助呢？ 是这样的，因为作为一个三级甲等的口腔专科医院，那医院呢将要建设成为口腔疑难病诊疗中心、重大新技术应用中心、高水平的科研创新中心、高层次的人才培养中心为目标。但同时呢，我们也不断要扩展我们的服务能力，比如说我们要通过在京津冀以及更远的地区呢，成立专科医联体的这样一个体系。比如从2017年6月26号以后，已经成立了我们北京口腔医院口腔专科医联体。目前呢，专科医联体的这个成员单位，在北京地区有52家，包括在东城、西城、丰台、大兴、通州、房山各个地方都有我们北京口腔医院专科医联体的成员。 就是其他有一些医联体哈，像一些极为重症的时候，医联体之间快速转诊通道啊，绿色转诊通道啊。那到了口腔这一块的时候，我们这样的一个医联体会发挥什么不一样的作用吗？ 首先呢，我们比如说对于二级单位，它的口腔科如果碰到疑难的疾病，它也可以我们的北京口腔院的专家进行相关的会诊或者是转诊的治疗。在有些时候呢，我们也可以针对某些一些二级医院相关的一些技术的进行针对性的一些技术培训或者是支撑服务。 主要是从技术方面可以给医联体的我们的下属的这样的一些单位更多的帮助。 对， 除此之外呢？ 除此之外，比如说我们在口腔医院举行的一些病例讨论呢、研讨会呢，都可以通过医联体的网络平台进行实时全方位的直播。 那这个现在咱们进行过直播吗？ 现在都在进行着。比如说我们刚刚在一周前结束的我们2018年度北京口腔医院疑难病例讨论会上，都是通过网络直播，然后让我们所有的医联体的成员单位可以同时然后进行分享。 我们可以提前把这样的预告打出去，北京口腔医院目前遇到了怎么样的一个这个疑难案例，然后呢在这样的授课过程当中告诉大家，在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样的。 对， 这里没有讨论，我也想知道在这样的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提问多不多。 有很多医生都可以随时的提问，挺多的还是。因为呢这些病例呢都是口腔医院一年来在临床各个学科发现的一些比较有意义、值得大家进行一步学习讨论的一些病例。 各个科室的都有。 对。所以在场的一些医生，包括网络上的一些医生都有很多的一些问题。 这是咱们在北京口腔医院这属于专科医联体范围之内的。我们可以享受到这样的一些福利，那要是到了这个京津冀这么大的一个范围之内呢？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专科医联体不光是覆盖我们北京地区，在京津冀的更多的地区，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医联体的成员单位，比如说在河北地区有张家口口腔医院、承德口腔医院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医联体的一些这个成员的单位。 张家口。 比如说承德、邯郸、保定。等等，这些地方都有我们的这个口腔医院专科医联体的成员单位。 咱们是不是都有一个共同的网络平台 啊？对对对对， 包括像您刚才提到了，二级医院也好啊，或者是京津冀这样的一个医联体的单位也好，他们有了任何的疑难杂症、困惑，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咱们这边的专家就可以第一时间出手了。 当然了，他们可以提前，比如说提交他们的病历，然后这边我们安排相关的一些专家介入网络这个平台，然后进行病例的一些探讨或者治疗方案的一些设计。 这个也算是精准帮助。 是，是的，是的。 好，我们来看看网友提问。网友说，除了一般的像拔牙呀、补牙呀，北京口腔医院的诊疗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优势学科或者是特色呢？ 作为一个口腔三级甲等的一个专科医院，口腔医院在很多方面它还有一些它的一些突出的一些学科，比如说我们有四个国家级重点学科，比如牙体牙髓就相当于是补牙的，然后呢口腔修复专业呢就是我们镶牙学科，口腔颌面外科呢涉及到比如说拔牙或者是颌面部的肿瘤啊整形治疗，还有就是我们牙齿矫正叫正畸专业。另外呢口腔医院里也设置了16个临床科室，所以呢科室设置的是比较这个细致的，那这是口腔专科医院的一个特点。 就是我们的科设置的特别细，但是会不会正是因为科室设置的特别细，我们听啊16个那么多，有的时候自己这个问题都不知道挂哪个科室号呢？ 那这个当然是呢，如果患者有这样的疑问的话，我们可以提供很多的一些便捷服务，比如说我们有专门的导诊的一些医生护士给大家进行导诊，我们也提供了免费口腔的这个出塞门诊，帮助患者呢解决他到哪个科挂什么号这样的一些简单的一些疑问。 是不是这样的一些门诊通常都在我们医院的这个一层 啊？对对对对，一层有导医台、 哦、 哎，另外呢我们还设置，我们从2012年就开始设置了口腔疾病的免费出塞门诊。 这些具体内容其实每一年的节目里边我们可能都会说到，但是大家伙儿还是有很多的困惑，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还会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看看有哪些特色服务可以服务您的需求。好的，健康加油站下面我们要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回来继续和北京口腔医院院长白玉兴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651-5082 651-5083，微信公众账号请关注我爱问医生，一会儿见。 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 等来一束晨曦，听见日出云中鸡犬喧， 等来一瞬烟火，赢得春风送暖入屠苏。在这里我就等着爱阅读的你 来吧，曲水流觞，围炉夜话，让我们用声声诵读点亮新年。 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2019跨年之夜，书香暖心，等你赴约。详情关注诵读小站官方微信。 北京电台第4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1566。 他敬业奉献，是环卫线上的发明达人。 为人民服务，说白了就是变着的方式的在为自己服务。 他见义勇为，智勇双全，拦下持刀醉汉。 已经面对了，你就不能退却，都不管，这事儿不就严重性太大了？ 他助人为乐，满心是爱。 帮助别人的事儿，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那就是一种快乐。 他们是北京榜样，就在你我身旁，向北京榜样学习，凝聚平凡力量。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我的成长过程啊，就是从有书读开始的。我的体会呢，就是当书读的多的时候，思考的问题考虑清楚的时候，可能工作任务完成的更好，工作的过程更顺利，身心都是很愉快的。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阅读加我一个。 国博27岁男子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 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发来最新的天气预报。受短波槽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天空云量逐渐增多，明天转为阴天，同时呢大气扩散条件逐渐转差，明天白天南部地区有轻度霾，夜间大气扩散条件和能见度进一步转差，有轻度到中度霾，如果外出请您做好必要的健康防护。我们来看具体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是多云转阴的天气，南部地区轻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6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6度。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目前城市路网交通指数4.1，处于轻度拥堵级别。我们来看一下环路方面，压力突出路段主要是北五环香泉桥到香白旗桥由西向东，东三环三元桥到双井桥的北向南方向，东二环广渠门桥到建国门桥由南向北。快速路方面，压力突出的路段主要是学院路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的由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平均时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提醒司机朋友，晚高峰已经开始了，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行车安全。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朝阳医院京医通大数据显示，目前门诊挂号最热门的科室前四。 通过京医通大数据，佑安医院2018年截至目前门诊挂号量已经超。 大数据带您了解2018北京市属医院新亮点，为您解读医院新变化如何更快惠及百姓。 大家好，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大家好，我是北京地坛医院院长李昂。 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 院长一把手为您介绍医院新发展，带您了解医院新技术如何更好服务患者。 2018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系列访谈， 医疗协同创新， 多措便民惠民，大幕开启。 好，市民对话一把手，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林。今天呢，做客节目的一把手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院长白玉兴，也欢迎大家随时来和白院长互动和交流。他同时呢，也是口腔正畸方面的专家哈，对这方面内容感兴趣的朋友，也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和我们的专家院长互动和交流。今天呢，白院长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互动问题呀，是这样的。牙齿矫正到底有没有年龄限制呢？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过来，那么有机会获得白院长亲自送出的口腔保健科普书籍，特别的实用。而且刚才我们一说呀，小朋友也可以看，还有适合这个成年人的哈。那么不同的人对于口腔保健来说都有非常多需要学习和了解的知识。好，热线电话651-5082 651-5033，您可以随时拨打。同时手机想要收听和 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的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的直播回放。收看的话，您登录腾讯视频、北京时间、网易新闻、新浪新闻频道、今日头条或者是新浪易直播多个平台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也可以把您的问题通过文字留言发送上来。关于北京口腔医院呢，我们的各位网友也是提出了好的意见和建议。下面我们要进入的是今天的网友快问快答环节，有请京医通首席数据官跟我们来说说，看看大家伙最关心的问题还有哪些呢？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京医通首席数据官。口腔科就诊有特殊性，需要预约检查和治疗，多次就诊患者需要时间和精力。网友柔情似水提问，白院长您好，能不能帮忙解决一号到底的看病服务？看牙是很麻烦的，先要去修复科看，拍个片子，然后再去外科拔牙，然后再去牙周科洗牙，然后牙体科处理，然后种植中心种牙，这套下来需要好几天，我们上班族时间非常不充裕，或者能不能专门为我们开设假期门诊之类的。网友巴布尔奔提问，北京口腔医院的门诊分类实在是太细了，每次挂号都比较的困惑，我们这些老百姓是不懂那么专业的区分的，能不能在医院挂号也上面专门加一个什么客服窗口，帮助我们在线分诊，方便我们挂号使用。 好的，那关于网友的这样的一系列问题哈，我们请白院长逐一的咱们来回应一下。首先，一号看到底这样的看病服务我们能帮他解决吗？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很多患者的这个口腔的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另外呢患者的工作也比较忙，可能是确实是呢平时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目前来说呢，除了一些特别特殊的检查和特别的治疗，我们在周末和节假日不能开展之外，实际上大部分的节假日时间我们主要的科室都安排了相关的一些专家医生呢出诊，即使是春节或国庆节期间，我们的医护人员也都有轮流值班的医生。所以建议这位患者呢，在预约复诊时呢，和主治医生呢提出自己的困难，可以预约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间。 哦，就是说这个其实预约的那个时间咱们也是可以有伸缩或者是比较灵活的。 啊，对，一个是在本科室里边多次治疗，我们都是完全实行了这个预约复诊治疗。 那个是诊间预约复诊了。 对，另外一个呢，不同科室之间，你比如说这位患者说了，我要镶牙，但是镶牙之前呢，可能要治牙或者拔牙， 还得拍片儿。 这个口腔医院也实现了叫诊间的这种预约，就比如说我这个科的患者，如果需要其他科的治疗，我可以通过诊间预约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可以预约到另外一个科室，这样避免了这个患者呢重新再去挂另外一个科室的号。 哦。我也以为是要看哪个科自己去挂那个号，但其实如果您今天是拔牙，然后下一次来呢，您是想要去镶牙的，拔完这次牙，这个大夫就可以帮您预约下一次要去镶牙那个科室的号了，对吗？ 那是如果这个疾病是有相关联的，是可以的。 哦，这个还得是来综合的医生来判断，是吗？ 对，我们已经开通了我们诊间预约的这样一个平台，就从一个科可以预约到另外一个科。 那也是因为您的这个口腔治疗的过程当中需要涉及到多个科， 对对 对, 对, 对， 那么在这样的诊疗过程当中是可以帮您约上号的。 对，如果是两个疾病的治疗是毫无相关的，那可能还需要我们的患者呢再独立单独的再进行其他科室的这个挂号。 明白了，比如说您这次看完牙觉得挺顺利的，你说能不能帮我爱人然后挂一个什么什么的号，这个是不行的， 是 吧？ 不行的，对对。 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网友的这个提问，也请您回应一下。 另外一个网友呢提出来，就说口腔医院的门诊呢确确实实呢科室的划分是比较细的，所以我们老百姓真的搞不懂口腔修复科是干什么的，口腔正畸科是干什么的，实际上这也是我们经常碰到的这个患者提出的问题。实际上呢我们也提供了多种的途径帮助患者解决这样的一些疑难或者问题。一个呢是在医院的官网上呢，它有一个专门的位置，有一个叫做症状导诊的这样的一个窗口，患者呢可以输入这个自己的一些问题，然后进行简单的检索，那系统就会给出一些科室选择的建议参考的答案。 这是在哪个平台上？ 就是在医院的官网上。 哦， 你比如说我牙疼， 北京口腔医院官网。 对，你比如说我牙疼，说看哪几个科，或者说我要镶牙去看哪个科， 这个呢，你就简单输入自己的一些这个问题， 相当于平台导诊服务。 对对对，这我们叫做症状导诊。 症状导诊，这个在北京口腔医院的官网上，您找一下症状导诊，把您的这样的一些诉求，就根据您的症状来就行。比如说牙齿红肿， 对， 牙齿出血， 哎，对对 啊，牙疼， 对， 对，您就把这样的一些症状在上面，他立刻就可以帮您来推荐您要去哪个科室了，是吗？ 对对， 这准确率高吗？ 一般都没有问题的， 一般没问题。啊，好的。 另外呢，就是医院也有专门的咨询电话， 嗯， 57099284，我们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会为患者解答相关的，比如说如何挂号、挂哪个科这样相关的一些问题。 这电话号码您再慢慢说一遍 啊，这个咨询电话是57099284。 当您不知道该挂哪个科室号的时候，您请拨打57099284，把您的症状相当于告诉工作人员，咱人工帮您导诊。 对，另外呢，就是随着京医通的这个系统的使用，在京医通的挂号的页面下边也有一个免费初筛这样一个选择，这样呢，你可以选择预约前来，我们医院安排了高年资的大夫专门为患者解答患者有关的一些口腔健康的一些疑问，也可以提供免费的口腔健康检查。 这就是咱们在节目里说过很多次的免费初筛门诊，是吗？ 对，我们这个初筛门诊从12年开展，现在已经服务了20000多的患者。 哦，以前我还经常跟大家说，我说一定要去一下，尝试一下。你想，不仅做了免费的这样的一个初筛的筛查，同时刚才也提到了，都是高年资、经验特别丰富的这样的一些医生。 对， 您有什么样，包括可能刷牙，你有什么样的困惑，使用牙线不太清楚的地方，是不是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咨询大夫？ 都可以，包括一般的口腔健康知识，包括就是说我的一个牙到底有什么问题，以后呢要经过什么样的一个治疗，大概多少费用，等等这些相关的知识，或者说我这个牙以后有什么样的一些治疗方法，你这个医生能不我简单介绍介绍呢？ 您帮我推荐一下。 对，也都可以。 其实呢，一整说到这种初筛的门诊还是免费的，我总觉得也就是帮着看看是不是有牙洞啊、有龋齿啊，需不需要去补一下。但是在这儿其实也挺想问您，既然我们是设置的高年资、经验特别丰富的这样的一些医生，他们在这种初筛门诊里有没有发现过比较严重的口腔问题呢？ 那当然了，比如说很多疾病的发生，它是自己没有任何的症状跟感觉的，但通过初筛呢就可以发现，比如说我们很多患者里边口腔里边会发生癌症，我们叫肿瘤，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就在初筛门诊里边就可以发现这样早期肿瘤，所以呢，越早的发现就可以得到及时的有效的治疗。 现在口腔肿瘤的这个发生率高吗？ 那在口腔的各个部位都可以发生这个不同性质的肿瘤，比如舌头上也可以发生舌癌，牙龈上可以发生牙龈癌，然后呢，嘴唇上可以发生唇癌等等。 所以这就是千万不要小瞧一个初筛门诊，它有可能一个小初筛门诊能够发现大的口腔问题。 对，另外呢，就是碰比较比如说一些我们中老年的患者，口腔的疾病呢，口腔的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它有补牙、要镶牙等等，那这些情况呢，这个患者真是不知道我先去哪个科后去哪个科，所以来到了初筛门诊呢，我们医生呢就给我们患者提出一个合理化的一个建议，特别是一个治疗的一个路径的一个建议。 好，正好微信网友星空就提问了，他说想问问哈，缺牙、龋齿还需要洗牙，可能还需要正畸，这第一次就诊应该挂什么科呀？ 如果呢患者有正畸的需求，那首先应该去到正畸科进行全面的检查。 这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矫正牙齿，矫正牙齿它有不同的治疗的设计，比如说有可能治疗过程中需要拔牙，那如果刚好拔牙的设计刚好是要把这个坏的牙拔掉，那这个坏的牙就不需要先治疗了。 我也听以前您好像在节目里边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如果有正畸诉求，但是同时他还有各种各样的其他的牙齿问题的话，这个正畸医生就是一个总工程师， 他来设置您在政绩过程当中遇到的其他口腔问题，什么时候、什么阶段做什么事儿，是这样吗？ 啊，对的。 好的，那也就是提醒我们的这个星空这位网友哈，如果您首先确定一下是有这个政绩诉求的，那么缺牙呀、龋齿啊、洗牙这些问题，咱第一次挂号就挂政绩科的号就可以了。 是， 而且节目一开始我们还说了，政绩科的号它是这个普通号，是不限号的，保证您去了是可以看得上的。 另外不光是普通号，我们的专家号、号源也是非常充裕的、 充足的哈、那其实像这个初筛门诊的话，您建议他可以先去看一下吗？ 可以啊，我们是提供免费，这也是惠民便民的一项措施。而且得到了很多患者的一个好评。 初筛门诊也得预约吧？ 初筛门诊也得预约。 好的、所有的这样的一些门诊，包括免费初筛门诊哈，咱都是要通过这样的多种方式提前预约好的，这样就根据预约上面的时间段我们来看就可以了。听众李女士打来电话咨询，他们家小孩呢一岁半了，说门牙有竖着的那种沟槽，感觉没有釉面，说适合做这个矫正吗？一岁半。 一岁半应该不需要矫正，因为他还是正，他光是奶牙，而且换出的时间也不太长。这应该是跟矫正没有什么关系的。 他说的那种门牙有竖着的那种沟槽，您认为是龋齿吗？ 我觉得它是正常的牙齿结构。 哦， 因为牙齿的表面都不是完全特别光滑平整的。它也都有牙齿发育的一些痕迹。 哦， 所以这可能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可能家长有点过分担忧了。 那到什么时候咱们得格外留神一下孩子这个牙齿上的一些变化，换牙的时候吗？ 如果是龋齿相关来说呢，应该我们说这个牙齿替换出来之后就应该要关注这个牙齿上有没有龋齿或其他的一些问题。 出现龋齿问题发现了咱就尽快去解决一下。 对 啊，不要等它更加严重哈。再来看看网友提问，家里人牙齿都不太好，但是呢都不太敢看牙，主要是怕疼，怕钻牙那声，他们家老人心脏也不太好，就想问问咱们现在有没有那种帮着患者消除恐惧的方法呀？ 对，是很多人呢，不管是年轻人呢，还是老年、中老年人，都有一点恐惧牙科治疗的这种想法。情况吧。 我现在对于小的时候听钻牙那声，包括那个味道，我还有心理阴影呢。 没有人喜欢去牙科治疗，但是肯定很多人有一些。这种恐惧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现在呢，在口牙科界呢，也推出了一种叫做无痛治疗或者舒适牙科的治疗。这是指什么意思呢？就是，为了消除我们很多患者的牙科恐惧，特别是也对于我们一些中老年患者，他还伴随着比如心脏病啊、高血压啊等全身的一些状况，他进行牙科治疗的时候呢，要保证的一个全身状况的稳定。这个叫做口腔无痛治疗的一种方式。 无痛治疗，就怎么能保证就不疼呢？ 那它首先要借助于麻醉的方式，所以呢，我们有麻醉科的医生成立了一个团队，然后在进行充分安全有效的麻醉基础上，再开展相关的一些牙科的治疗。 这种麻醉它是让我压根儿就睡过去了，不知道这个一张开已经彻底治好了，还是说我完全是在清醒的状态之下只是不觉得疼了呢？ 这种有不同程度的都有，有全身的麻醉，也有局部的都有。你比如现在我们有提供了这个叫做笑气舒适的这个牙科治疗的这种方法。然后呢，有些情况下呢，比如说它是清醒的，但是为了可以监控我们全身的一个心血管的一种状况，我们叫做心电监护口腔治疗。 这是适合一些心脏不太好或者是高血压的那样一些老患者吗？ 对呀，这样的患者如果在治疗的过程中有一些疼痛，会引起患者心血管或者血压的波动，那对全身的健康有很大的一个危害。 那是不是如果我特别怕疼，这个恐惧感比较强，或者呢知道我有一些这个基础慢病，在拔牙、看牙、治牙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有一些后续风险，那我就可以选择挂这个叫舒适牙科吗？还是什么门诊？ 我们正规是叫做口腔无痛治疗中心。 口腔无痛治疗中心， 对， 这个是现在北京口腔医院比较新成立的这样一个中心吗？ 这个是在2018年刚刚建立的一个科室。 特别适合我们说怕疼的啊，怕钻牙，同时呢心脏不太好，有一些基础疾病的这样的一些患者，这里边可能就不分年轻年老了，但是尤其对那样的一些心脏、血压。 可能包括血糖哈都不是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些老年患者， 对， 那这样的诊疗中心可能就是您的一个看牙新选择了。我们再来看看网友的提问，都说牙齿正畸能达到微整形的效果，但是正畸方法听说现在市面上种类挺多的，想问问白院长怎么选择适合自个儿的矫治器，是不是越早正畸效果越好呢？ 牙齿的矫正实际上是根据不同的程度、不同的年龄或者有适宜的矫正器，那这个呢需要我们这个呢需要我们的医生要对患者的牙齿的畸形的情况进行全面的检查。当然牙齿畸形矫正的方法或者矫治器呢也有很多种，那这个呢需要我们患者跟医生进行充分的沟通，选择一种比较适宜的矫治器。另外呢，牙齿所有的畸形应该是越早发现越早矫正，那应该未来的效果就会越好。 这个可能就回到了今天您出的那道问题上哈。那牙齿矫正的这件事儿，它受不到这个年龄的限制吗？到底？ 从一般意义上讲，牙齿畸形的矫正是没有年龄的限制，但是在有些畸形情况下，有些畸形存在的情况下，越早矫治肯定会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首先，牙齿矫正它是不受年龄限制的， 对， 也就是说，如果我70岁，我这个口牙需要矫治，或者我有这样的意愿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做牙齿矫正，是吗？ 那当然是可以了。你看，我们国内过去很少有见到20-30岁的人矫正，那现在越来越多了。 对， 那国外呢，经常我们一看到50-60岁，真的还是有60-70岁的这个中老年人，他也对牙齿的美观，然后他对的生活水平，他对生活这个健康的状况有了新的要求， 有了新要求了。 所以任何年龄段的牙齿畸形都可以矫正，当然越早矫正肯定会越效果越好。 但是这个越早，刚才咱们提到1岁半的小宝宝，那个肯定太早了。有没有一个比较最好的这样的一个矫正的年龄段呢？ 那这是要根据不同牙齿畸形的类型，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地包天或者兜齿，那这个时候在奶牙的时候，3-4岁、4-5岁的时候就应该矫正。如果是牙齿错乱不齐，然后颌面部的发育都是正常的，那这个时候呢，一般就是在牙齿替换完成之后，比如说12-3岁左右，全部的奶牙都替换成恒牙了，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进行矫正。如果这个时候不矫正，你等到20岁、30岁也可以矫正， 也不晚， 但是效果就不好了。 哦，我们好像曾经也听过，就是说它最终的那个效果，你是想达到100分、90分还是80分哈？那么那个时候可能就受到一些年龄啊，我们的这个本身自己身体状况的一些限制了。 对 对，所以呢，一方面牙齿矫正它是不受年龄限制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出现任何问题的时候，还是越早进行处置效果是越为理想的。 对的。 好，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结束了。我要是给您1分钟的时间的话，让您用最短时间进行一下口腔健康知识的科普，您最想说什么呀？ 我想呢，就希望大家呢多多的关注口腔健康，因为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一部分。口腔健康跟全身健康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口腔的疾病呢可能会导致全身的疾病，另外呢全身的很多的疾病在口腔里边都有所表现。 哦，牙好胃口就好，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对 对，只有我们的牙好了，我们的摄入食物营养丰富了哈，然后同时要适度的运动和锻炼，这样才能够保证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好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要再次感谢北京口腔医院的院长白玉兴做客节目，谢谢白院长。 好，谢谢主持，谢谢各位听友跟网友， 也要感谢听友们的收听收看和参与。为您预告一下，明天下午4点半，北京地坛医院院长李昂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也欢迎您届时来和李昂院长互动和交流。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健康加油站》，明天下午4点半，我们再见。 取暖回忆，回忆无效，有阳光站在分割岛上。 一提起贵州遵义，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

等一等的懒惰地开始动别人就在。